始吧，从第一番显见复习一下。其实啊，第一番显见我觉得挺重要的，它的那个内容啊并不是很难，但是呢它一开始啊就破题。那个十番显见啊基本上啊它就是开始，因为前面破妄嘛，它其实是破妄显真，然后跟着呢又破一些妄，之后呢再显一些真啊。那个十番显见是他第一次啊，佛第一次开始啊就是用见经啊来讲见经见性啊，虽然不是如来藏哦，可是呢跟如来藏它的特性各方面已经非常的相似了，所以就用这个啊来讲解，让我们带着我们能够慢慢慢慢进到这个实相啊、哦、的境界。那么以后呢前面几番啊并不难，可是挺重要的。第一番啊其实上个礼拜我们讲过嘛，大家感觉应该都吸收得了，但我觉得反而是重点是，你要把这一番显见啊，他到底想讲什么？我觉得这个反而重要。这番显见他到底想要指出来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如果经文内容，比如说他的一些比喻啊，或者他的一些逻辑啊，万一有些地方没看懂，我觉得其实还行。那你就要把，比如说我每一番显见我都会跟你讲，哎呀，这一番显见它大概代表什么意思，那这个你就必须要把它弄清楚。像第一番显见啊，很重要的是说它打破我们凡夫啊或者是小乘人一本阿罗汉哦的一些迷思。什么迷思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一群没有修大乘，或者甚至修大乘都还未必懂啊，真的是要到后来这个到一乘这个直指心性这个地方啊才真正了解到。其实啊我们之前的一些迷思是说，哎呀，我说我眼睛能看得到东西啊，诶，有一个人应该那个被是 background 没有 mute， 我会听到声音，可能是 Annie 你可能要 mute 一下、然后呢我们的迷思是什么？是说我要眼睛看到就应该是要有虚空嘛，虚空里面要有色相对吧，然后而且要有光啊，光能照着它我的眼睛能看到，要有这么多的因缘具足的情况之下我才能说我看到了。事实上啊，这就是一个佛在第一个马上第一番显见第一件事情最重要他就先指出来，他说其实啊我们所说的这个见啊真的不是用眼睛看到了外面的这个有光线看到外面的色尘啊，他说这个见啊，所以他现在就把大乘的这个见把它带出来。事实上啊，他就里面用了一个比喻嘛，啊，大家是不是都还记得？他说你有拳头啊，他是不是问阿难说，你有手才能够有拳头啊？这个大家觉得没有问题。那么他就用手啊，有手才能有拳头来做一个比喻，来问阿难，那是不是有眼睛才能看得到的东西呢？阿难就说，对呀，对呀，因为阿难的知见跟我们是一样，真的要有眼睛才看得到东西。盲人瞎子怎么看得到东西，对不对？都是一片漆黑嘛。所以其实这就是佛真正要点出来的大乘里面所讲的这个见，你不能把它当成看见。其实如果你把它强迫想成说就是看见，你会限制了你很多的想象。它告诉你其实我们的见闻嗅尝觉知，就是我们这些凡人啊还有修行人见闻嗅尝觉知真正证悟大觉的这些法身大士，这些大菩萨们，对于他们来讲真正的见其实是，或者是任何的这个六个觉知见闻嗅尝觉知一定是要脱根离尘，就是你要放弃你旧有的一个想象，是说哦，我一定要有眼睛我才能看得到东西，我要有鼻子我才有办法闻得到味道，我要有耳朵我才听得到声音。他说不是，你要开始放弃打破你传统的观念，我不需要依赖我的六根，我也不需要依赖外面的尘，这个外面的外境我才能够有知觉。他说这是第一个，慢慢来。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他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啊还在讲道理，我们说啊这个叫做闻思修，对不对？是不是你要先闻先听到这些道理之后啊闻思修正嘛， 你要先听道理，我们现在还在处于一个听道理的阶段，你就先能够慢慢先放掉我们很久或自古以来的一些知见，或者我们的一些概念，把它先放下来，然后你去接受一些新的概念。原来我不需要靠眼睛，我其实可以看得到东西的，因为这个见，你把它再往深层，再往更高层次拉，它是知见。 I just know， 我眼睛不需要看到我就知道了。你要去往这个方向去琢磨，你就慢慢慢慢会放弃或能够放下古时候我们觉得有眼睛才能看到的东西，有耳朵才能听到的东西。我这次啊，真的深有体会。你看看在这整个疫情的当中，如果我每天都在看新闻，其实我早都崩溃了。那这所有的新闻其实绝大部分都不是真实的。如果有一个国家说他的感染的人数是零，我劝你不要相信。如果有一个国家说另外一个国家他马上就要崩溃，马上就要沦陷，马上就要亡国了，你也不要相信。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你耳朵听到的未必是真的，你眼睛看的基本上都不是真实的。只要你的六根啊能够接触到的这些讯息，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不是真实的。你要能够开始学会用你的心去体会事情。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心，你可能一开始是讲说，哎，我的第六意识，其实我们指的不是第六意识，你要用更深层，你的那个真如心，最深层最深层的如如不动的那个心，那个真如心开始能够让它们作用。你第一步就是要能够愿意把你的六根放下，不要再限于眼睛才能看东西的这件事情，耳朵才能听到东西的事情。所以啊，第一番显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告诉你，你要能够真正的见，就是说真正真如心，你真实的知见。Again， 你不要把这个见要想到说我眼睛看到东西了，你把它提高那个层次是你的知见，放掉你的根，不再被这个外境所搅和，你才有办法看到实相。这个时候你所看到的实相，你的知见是会完全不同于你必须仰赖你的眼睛去看东西。这是第一章，它非常重要，第一番显见很重要，要讲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见，真正的我们那个真如心的知见是放弃六根，不被六根所局限。因为你被六根所局限，你眼睛就只有 2.0， 你的耳朵就只能听这么远，其实是我们把自己限制住了。所以第一篇你要记得它的重点，就是告诉你真正的见其实是离根脱尘或脱根离尘。你一定要有这个想法，第一步想法先做这件事情，叫闻思修正嘛，对不对？你要先有这个想法，之后你才会慢慢的思考。思考是说你的经文越读越多，你的听到的这些善法或人家跟你讲解这些大乘的这些概念，你越听越多，你会慢慢越来越了解，之后才能修。你只要看到修这个字，基本上就是利用止观或禅坐帮助你更深刻的了解你所学到的这一切的这些善知识。那么你有了修了止观，你才有办法真正到说，哎呀，反闻，我们说反闻闻自性啊，不再让你的六根或你的心意识六根随着外面的沉浸不停的在翻滚，你这个时候就有能力能够止住，然后呢回归啊，回归于心，你有机会真正的看到，所以就看到你的知见真正的能够明白实相。这是第一番显见他所要告诉你的。所以啊，他告诉你说，对大乘来讲，见啊，你眼睛看东西，见到暗也是见啊，对吧？你见到明也是见，见到暗也是见。你的耳朵听到嘈杂的声音的时候，你听到声音了。你听到静啊，就是没有声音，这也是一种静啊，这也是一种境界，你也听到了一个静的声音。他开始啊，现在所讲的其实也不是完全的真相，他开始慢慢先要你把原来的一些东西放下，慢慢先丢给你一些比较近乎于实相的内容，让你慢慢一点一点的吸收。 后来他会告诉你，现在先告诉你，哎呀，不是只有这个五光十色才是见到啊，见到的暗也是见到啊。后来他会告诉你啊，其实这个暗啊，跟这个有光啊，只要有任何二元对立的东西的一个状态，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甚至到最后，到楞严经的最后面，他会告诉你，妄啊，妄就是虚妄的意思啊，妄啊是依真起，是因为真啊，有了这个真，你才会起妄。真啊，真如心，这个真啊，真性不会生出妄，但是妄呢，是依真而起的。而这个真啊，我们每次说，哎呀，我们要显真，我们要显真。事实上，到最后，他告诉你，这个真啊，其实也是依妄而有。如果没有妄，又怎么需要有真呢？所以到最后，你要知道那个概念是帮助我们一层一层的突破。先开始帮助我们突破对这所有娑婆世界这个所有相的执着。哦，第一步先 encourage 我们《金刚经》里面讲的，先叫你不要执着。那第二步呢？第二步它开始，你也不要强加分别，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当作真实存在的。哇，加以分别，给予好多不同的名词。他说也不要，因为这些东西也是虚妄的。后来再往后呢，他就告诉你，你不要有二元对立这个能跟所的概念。我能看到，哦，那外面的境界是被我所看到。我能听到外面的境，这个声音是被我所听到。他说非也，有能有所。只要只有这种二元对立的一个观念或一个状态，那也是不对的，也是虚妄。所以最后啊，连真和妄都应该不存在，因为所有的妄念止息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有一个真相跑出来了，不是，那个就是唯一的状态。其实是唯一的状态，没有所谓的真跟伪或真跟妄，是因为你有了一个妄念，好吧，没办法，针对这个妄，我只好来一个真。所以当你没有妄念的时候，根本也没有真的这个想法。那么没有真也没有妄，其实所有就最后归一，万法归一。那个一，你不需要用真去形容这个字，归一就是它最原始那个状态，完全没有任何能所，没有任何分别，没有任何执着的状态，就是我们最原始那个真如心或如来藏的那个状态。这个其实就是第一番显见他想要点出来的。你如果能够抓到这个精神，说老实话，里面有一些经文，当然你能够看得懂是最好。如果你说实在我中文不好，或者说我这个就是里面的文字啊，真的是仗着我，那没关系。在我们第一次学楞严经的时候，你就把他的精神抓住就可以了。OK， 这是我们对第一番显见的一个介绍啊，要慢慢慢慢的往一乘这个真如心或这个实相的这个方向去移动，慢慢慢慢的要把我们对以前的执着给放掉。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被自己给障碍住了？因为外面的这所有的色尘啊，外面所有的境界，它是生灭的。那我们现在讲的概念，它是生灭的，它是随因缘具足就现了，因缘没有它就灭了，所以一直不停的在生灭。包括我们的这个六根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六根也是生灭的呀。今天能看得到不代表明天就能还继续能看得到，所以这些生灭的东西，你不能让这些生灭的东西把你自己给局限了。我们的真如心啊，如来藏，就是我们最原始的状态，其实根本没有眼耳鼻舌身应该这样讲，没有见闻嗅尝觉知，它根本就是所有的功能全部具足，也没有分。就真如心没有说我一定要靠眼睛才能看或怎么样，它就是统一的集合成为而一，就是那么一个功，没有特分各种不同的功能。只要你还能够分啊不同的，那就不是唯一的，那就不是真如。所以我们所讲的唯一的，就是根本没有分这个见闻嗅尝觉知哦，分了之后才开始被限制。所以他说你要放掉， 放掉这些东西，回到我们所讲的这个真如性的一些特质。好，那么生灭，外境是生灭的，那真如是什么？不生不灭。哎，没错，那很好，因为我们现在都处于一个生灭，生灭，哎呀，有生，对不对？生住异灭，有生啊，就有灭。哦，那我知道了，佛教我们不要去想这些东西是生灭生灭，我要不生不灭。很好，恭喜你，你走出了第一步，但是那不是目的地，因为你要再去记得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未来 moving forward， 我们所上的课啊，都开始给你洗脑，告诉你万法归一，只要你还有任何对立或二元的思想，这都是不对的。你就要先告诉你自己，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东西为什么不对，生灭跟不生不灭，你说不是说真如心不生不灭吗？就是要找到不生不灭，你只走出了第一步。你要去想，因为有一个生灭，才有一个不生不灭。当你没有生灭的概念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不生不灭了。所以真正所谓的不生不灭是说，你不但没有生灭，你连不生不灭都没有，这才行。因为只要你心中还觉得说我要不生不灭，那你就有一个生灭的心，这又回到了那个二元。哎呀，我把生灭给断了，那我要执着，或者说我要在这个不生不灭的道上面，那你又陷入另外一种执着啦。你还是有分别啊，你有生灭跟不生灭的分别，你又执着在不生灭上面啊。所以这些东西是我觉得反而比那个经文还要更重要的一些概念，你要把它记住。好，那我们现在讲第二番显见。显见啊，现在告诉你原来的见啊，先告诉你是真如心啊，是你的见性，是见经，不是你的眼睛。说好，那我大概知道了，那个阿难大概也有一点概念了。那第二番显见要讲什么呢？第二番显见啊，是告诉你原来啊，我们的见性啊，我们的这个见经的体性啊，或者我们说我们的真如心，但在这边，因为我们因为我们的妄见还没有完全去除，我们就说见性吧。见性就是一个基本上它的特征啊，特质就是跟真如心是一样的。见性啊，他说啊，见性其实就告诉你一个特征啊，如如不动。没错，就是我们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如如不动不取相啊，它是如如不动，从来不会这个怎么讲，它不会随境起舞，它就是这么的平稳，它不会去移动的，它也不会来去，它也不会晃动，它就是这么一个沉稳，一个如如不动的状态。我们就说《金刚经》嘛，希望你的心性啊，能够修到如如不动，但是你的身体是可以动起来的，相用是有来有去，有晃动的，但是你的体性啊，是如如不动的。那我们说，我们修炼不就是希望我们的心最后啊，我们那个清净心能够现现前，真正能够做到如如不动。那在这个第二番显见啊，我觉得第二番显见挺精彩的，也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一段这个佛陀对我们的这个开示啊。他是怎么比喻呢？看经文之前呢、啊，先给你们一个大纲，这样子等会我们讲经文，你会比较容易进入状态。他啊，用两样东西啊来比喻啊，外面的尘，就是外面的境界啊，跟我们的真如心啊的对比。他呢用哪两样东西来比喻外面的这个外境呢？他用一个东西叫客人的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呢是灰尘的尘。哎，其实这有意思，为什么是客人跟灰尘啊？他第一，他用了两个解释啊。第一个解释是怎么解释呢？他说啊，就好像你去一个客栈啊，去客栈，古时候客栈嘛啊，旅站旅社啊，你到这个外面这些旅人啊，这些 traveler， 他们是不是晚上要去投宿啊？或者肚子饿了要到那个旅社去，那个客栈去吃饭嘛？你把它想成客栈，又可以吃啊，又可以住啊。有这些客人啊，都是来来去去，五花八门，什么样的客人都有。那么有些客人来呢，待的时间比较短，吃个饭就走了； 有一些客人呢，待的时间比较长，他要睡一个觉才走，有的呢待一个晚上，有的呢待三五天甚至更久。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客人永远都是来来去去，会来会去，他不会留下来。那这个客栈唯一会留下来的人是谁？是那个客栈老板。不管谁来谁去，那客栈老板永远都在当地不会动。他只是用第一个比喻。那比喻什么呢？第一个比喻啊，就是在告诉你，哎呀，这个客人啊，就好像我们的烦恼啊，无穷无尽的烦恼，你的妄见，你的执着，尤其是执着，来来去去，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今天喜欢这个牌子，明天又不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反正你的烦恼来来去去，从来没有歇息过，而且是各式各样、各种不同的烦恼。那么有的在你的心中啊驻留的时间比较短，有的在你心中驻留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都是来来去去，而唯一不动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那真如心，就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证得，希望啊虽然没有失去，但是被无明障住了吗？我们念佛不就希望那个真如心能重现光明吗？他就跟你讲，哎呀，知道吗？你的真如心啊，从来都没有来去过，一直就待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动过，如如不动。那第一个他是用客人啊，这个投诉客栈的客人啊，来形容你的烦恼。那么这个客，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灰尘的尘。这个客啊跟尘啊，你说他为什么要用两种比喻？哎，他有意思的，客是比较粗的烦恼，比较粗的执着，比较粗的境界，而尘呢是比较细的烦恼，比较细微的烦恼。哎呀，他就用什么比喻啊？就好像你一个屋子啊，平常呢，你看看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啊，你没有洒扫或什么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它有灰尘，除非那已经多到那个。桌子都变成黑色，桌子都变白色了，否则一些灰尘你不会感觉到的，那么你也不会感觉到这整个空间是有各种灰尘在这里，这个飘来飘去。什么时候你会感觉到有灰尘啊？那个下雨完啊，雨下完，那个太阳升起啊，这个太阳升起啊，这个光啊从窗户外面或门缝外面啊往这个门里面一照，哎呀，会发现怎么回事，满屋子都是灰尘。这个灰尘就是在讲我们比较细微的烦恼，而这个光线或这个太阳就代表你回光返照。如果你没有回光返照，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原来自己的心头有这么多的细尘，有这么多的烦恼。这些烦恼很多啊，甚至是深层意识里面的，你不去反闻，你不去修禅坐，你不去修止修观，你如何能够发觉到这些无穷无尽的尘这些细微的烦恼？所以我们就说，那个光啊往里面一照，就是我们在讲我们修禅坐修止观，就是在回光返照啊，就是在关照你自己的真如本性、真如心，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是比较细的烦恼，灰尘是不是一直在动、一直在动、一直在动？那你今天要做的什么？你就是希望它最后能够 settle， 能够全部静止止息，不再有灰尘在那个空中飞扬。而佛陀就告诉我们，他从第一番显见其实就告诉我们，他说：“哎呀，这个。”所有啊有智慧的人啊，或正德正知见啊，或这些大觉的这些修行人、大智慧觉者啊，其实都是用比喻的方式，我啊都是用比喻的方式把他们教懂的，或者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也要利用各种比喻的方式，自己才有办法听懂。为什么？因为真相这个实相离我们现在的功夫实在太遥远了，直接跟你讲实相听不明白，所以要用很多非常契合的一些比喻来告诉你，你才有办法听得懂。所以我们现在在念各种佛经啊，尤其是楞严经啊， 你一定要看懂它里面每一次的比喻，它所举的例子都有意思在里面的，绝对不是胡说随便胡诌一个然后就随便比一下，不是的，它里面都有很深刻的含义在里面。犹如这个回光返照啊，你就要去寻思那这就是以后我闻思修正，我现在在闻，那我现在闻的时候我还看不到我这些灰尘的，慢慢慢慢开始思的时候，你开始有这个功夫，最后能够去修。因为思是什么？是内化，开始你真正深层的了解了。修呢，你开始要 practice， 你要能够去修止观，从禅定当中真正能够深刻的体会我们所学的所有的东西，帮助你真正有机会见到实相，最后是不是闻思修正正得了？你再去对照《金刚经》所讲的，是不是我们以前讲姜维农说信解行正，同样的《金刚经》前面八品先给你一个大方向，大概告诉你《金刚经》是怎么回事，好，先了解，有一个最基础的信心，然后呢解，开始去深刻的了解，最后你要实修啊。实修是什么？实修其实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观空，就是我们讲的禅定，你必须先观空，能够证得实相，你才能够从空出假，你才能够真正再回到这个五浊恶世去修六度。所以你反正你也不能着到空里面，你也不能着到这个有里面，你也不能着到中道里面，所以观空、观中、观假，其实这三个都是用观的，三个都不能够执着。你最后你就是要回到那万法归一，就是那唯一，没有文字或任何形容词、名词可以解释的那个形容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在想，我们班级我反而要讲多一点的这种概念的概念性的东西，让你真正能够念懂。如果直接只是看经文，大家未必真的能够抓到这个精髓。好，那我们现在啊，就开始来看看这个经文。我们刚都解释完了吗？用这个客人呢啊，跟灰尘来形容我们的烦恼，粗的烦恼跟细的烦恼啊。那么我们来看看，他说啊，这个经文呢、阿难啊，大家找到这个阿难虽复德文誓言，从这边开始啊，是第二番醒间开始。他说啊，这个与诸大众啊，口已默然，心未开悟。那么大家啊都不说话，那么前面的那番显见讲完之后啊，因为跟之前的理解啊落差太大，可是呢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心呢是绝对还没有开悟，所以啊就犹记如来啊这个慈音宣誓，希望佛菩萨，希望佛啊释迦啊，这希望世尊啊能够继续再做更多的细节，更多的开示，让大家能够听得懂。所以他说啊，这个合掌清心，祝佛悲悔啊。好，来，他说尔时世尊，这个时候佛出来啊，继续讲，梳兜眠兜罗眠往向光手，那么开五轮指，悔斥阿难及诸大众。他说啊，这个佛这个时候啊，就把他的手伸出来。你看到这个梳啊，就是舒展的意思，伸出来。罗绵兜罗绵啊，是很多时候是形容这个佛啊，这个皮肤啊非常的细嫩，那么会发光啊。后面也是这个往向光手，就是他在形容他的这个严，这个叫做庄严的佛像，这个手被伸出来很细致，然后发光啊。那么他把五轮指啊，把手张开了，原来不是握拳吗？那他现在把这个手啊给张开了。那么啊，他就告诉阿难啊及所有的大众，他说啊，我出成道于度缘中，为阿若多、无比丘等及汝四众也。啊，他说什么呢？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误，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那个时候佛啊就对着前面的那些信徒们，就是不是也不能讲信徒，就所有的这些修行人，他的徒弟们啊，他的这些学生们，他说啊，我出成道，他在讲他以前的事情啊，他说我出成道 佛是在菩提树下面成道的嘛，啊，望着星空啊，真的悟道。那么他说啊，他出成道以后呢，当然一开始是在这个还在他的定中先讲了这个华严经，华严经讲给登地菩萨听的，那些登地以上的菩萨的大菩萨们，基本上他的动机是说这些大菩萨们呢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第一批先把最重要的这群人给度了。那华严经就是在讲这个登地菩萨以上这所有菩萨这些功德啊，所以他在定中讲华严经讲给这些菩萨们听之后呢，他出定啊，应该啊，如果我的记忆没错，他就是到了这个鹿苑以来，到了鹿苑开始啊开示这些小乘的人，因为当时的人其实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他才一开始就要讲苦集灭道离苦得乐等等，先让你有出离的心。所以这个鹿苑啊，他为那五比丘开始说法。五比丘就是当时佛出家的时候，因为这里面有一两个重要人物啊，我们慢慢也会介绍出场这些重要人物，后来都会出来啊。那他五个侍从官啊，他的侍者都是皇帝，就是国王的时候派给他的。那么有我们大概都应该大部分人都听说过啊，这个佛在证悟之前呢，啊，应该曾经在雪山里面大概搞了很久，可能六年八年之内，好像是六年还是多久，在里面啊苦修啊。这个真的是衣不蔽体啊，然后这个瘦得像皮包骨一样，就差点没死掉。后来啊，这个时候那五个修行，这个五个侍者一开始本来跟着他一起修行，后来这五个侍者就有三个真的是受不了了，没办法吃那个苦，那三个就先到了鹿苑这边来，哦，可能就随着其他的老师在那里修行。那么后来，那么佛他自己发现说，哎，这个苦修啊不是办法。真正要能够证悟大觉其实是修心啊，他也就是因为苦修这些累积的这些资粮跟能量，让他悟到了原来真正在修我最后的那个冲破，我要冲破最后我要能够觉我必须修心，所以他回出来他愿意接受牧羊女给他的这个羊奶，哦，他补充他的养分，后来在菩提树下面悟道。那这个时候因为他开始接受别人对他的供养，哦，吃的比较好一点，比较有营养，那么剩下那两个仆人呢就说，哎呀，那我这个王子啊，哦，是不是变节了，是不是那个已经不修了，那开始对那个释迦牟尼佛起了疑问，所以那两个人也走了，也到了鹿苑来。如果以前看那些野史故事，就说好像也是到了鹿苑来，所以那五个原来的侍从都到了鹿苑来。那么佛在成道之后，第一个他就回到了，就说讲完法华那个华严经之后，他就回到了鹿苑，要先度这一群人。所以那五个人啊，他就说他现在啊，他说出成道就对那五个人以及当时的四众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那最简单，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就是出家众的男众女众以及在家众的男众女众，哦，你可以把它这样解释吧，各种四众你上网一查全部都有啊，还有更多比较偏佛学方面的一些解释。他说啊，他告诉大家啊，当时啊他就我看啊，他于入院中位吧，还有表面就所有众生啊没办法成菩提，没有办法证得佛果，就是你如果修大乘没办法证得佛果，甚至你如果修小乘你没办法证阿罗汉，就是基本上你没办法修出个东西来，还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你就看这个地方，就是还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的这些众生啊，全部都是因为课程烦恼所悟。所以这个课程烦恼很清楚的就是指我们在上一堂课所讲的，是不是有二障所缠？是不是我们说啊，第一个是烦恼障，烦恼障碍你没有办法涅槃。那我们知道涅槃不见得一定是圆证的那个大涅槃，其实出了六道轮回也是阿罗汉，变成阿罗汉也是我们所讲的一种小涅槃，或者有余涅槃，这也算涅槃的一种啦，啊，不是最完整的。所以啊，这个障碍啊，这个课程烦恼就仗着你，让你没有办法出六道轮回。 那么克，这个克是比较粗的烦恼。你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们有说哦，这个克，这个烦恼啊，我们有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见思惑，先修掉，先断掉见的惑啊，再断掉思的惑。那么克啊是比较粗的烦恼，是见惑；尘呢是比较细的烦恼，是思惑。见思烦恼或见思惑都可以，反正就是粗的烦恼跟细的烦恼，你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任何人修大乘小乘或凡夫都一样，就是被这课的课程烦恼所误。那么他那个时候啊，他这个就佛这个时候就想问问大家，这几个当时的五比丘说，哎，你们当时啊，我在教你们法的时候你们开悟了，来你们讲讲看当时到底为什么开悟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做乔陈娜。乔陈娜呀，就是前面的他刚刚讲的，其中有一个叫做阿若多啊，哦，乔陈娜就是阿若多。乔陈娜应该是他的姓还是名？阿若多跟乔陈娜哪个是姓，哪个是名，我已经不记得，但是同一个人。乔陈娜这个人其实蛮有名的，他是谁？如果我记得没错，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那个佛有关佛的故事啊，我因为我佛学基础很糟糕，我没有看这么多故事。但我记得乔陈娜就是我们《金刚经》里面是不是讲说，当时佛啊碰到要修忍辱，他要修忍辱啊，是忍辱仙人，是被一个国王割力王割截身体，哇，割到所有的身体都肢解了。那个割力王是怎么回事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是吧？那个国王他佛去打猎，碰到那个国王的宫女，帮宫女啊，然后那些讲经，然后这个割力王就不开心，就说你是谁，怎么可以这个调戏我的宫女，还怎么样，还是在这边跟我的宫女对话。他就说我就说我是忍辱仙人啊。那他说你忍辱，那个王说那我就看看你能忍多少，我现在就把你给肢解了。所以后来呢，佛那时候就发愿说啊，其实佛忍辱早都已经就无生法忍的忍辱，其他那忍辱仙人啊，他忍辱修了500世，所以那个时候他说啊，他基本上叫现神通嘛，就是当这个国王把他肢解之后，他又活回来，而且他有说，我啊之后成佛，我第一个就要度你啊，就是说我一定要把你给度了。跟那国王说，那个国王应该就是乔陈儒啊，就是后来投胎变成他的那个侍卫，其中的一个侍者。所以这个乔陈儒啊，他就起来啊跟佛说，他说我今长老啊于大众中独得解明，因悟克成二字成果。他说啊，他是长老啊，这乔陈儒在里面辈分很大，为什么他得到了一个名字叫做解？据说啊，应该是乔陈儒就是大概一开始最早证阿罗汉证果的人，所以呢就给了他一个解这个名号啊。那么他自己说，我当时就是因为证悟了佛啊，老师那时候教我们这个课程烦恼这两个字，我深刻的体会到什么呢？你看他以下怎么解释啊？他说，世尊，譬如啊行客，这个所有的这些在这边 travel 的这些旅客啊，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势必储装前途，不遑安住，若食主人自无忧往。他说啊，我们先讲客，这就我们刚解释的。他说你所有这些来投宿的这些客人啊，行客啊，不管你是住宿也好，你是吃饭也好，你住宿完了，吃饭完了，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不管是一年两年，你最后都得整装上路啊，你会走的，你不会在这里继续住下去的。而真正住下来的是谁呢？只有那主人啊，自无忧往，哪里也没办法去啊。这是第一段呢、啊。那第二段是什么呢？他说我又如是思维，就我还是如是的这样思维，再继续类似的这个思维模式。他说啊，这个不住名客，住名主人啊，以不住者名为客意。他这边就是在告诉你，来去的是客，来来去去的是客，不动的是主人。所以你一定要有客跟主的概念。主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真如心啊，如如不动的真如心从来没有离开过，它一直都在这儿。就算我们这一秒钟我们在上课，它也在这儿啊。 只是被我们的分别执着障住了，一下子显不出它的光明啊、哦！本来一精明，现在变成六合合，变成有见闻嗅尝觉知，因为我们障住了，我们就觉得还非得靠眼睛才能看到东西，耳朵听到东西，这是不对的。所以他告诉你啊，不住的，来来去去那是客烦恼啊，就是我们这些外境这些粗的烦恼，让你非常执着痛苦，让你没办法涅槃的烦恼，来来去去的。既然来去，一定有办法能对付嘛，对不对？不来不去，那才没办法对付啊。他说第二个例子呢，又如星际啊、哦，这雨后天青啊，清阳升天啊，光入隙中，光啊就从这个门缝啊或窗缝之中照进来了，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啊。那这个尘执动摇，你就会看到哇，这个光照进来，你就会看到这个原来的整片空间里面全部都是灰尘啊。他呢，这个佛啊很喜欢用比喻啊来讲事情。所以在这里啊，之前是用这个客栈老板是比喻真如心嘛，那客人是比喻这个烦恼。那在这里呢，他是用这个虚空，就是这个广大无碍的空间来比喻我们的真如心。那么这个灰尘啊，灰尘就在比喻我们的烦恼，也是我们这些执着，可能稍微细一点的执着，可是还是执着，还是烦恼。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哦，虚空绝对不是我们的真如心哦，虚空不是啊，跟真如心是两回事情。它只是用虚空来比喻，很多时候佛会用虚空来比喻真如心，但是你千万别以为虚空就是真如心，不是的啊、哦，只是它因为感觉起来，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或小圣的人，感觉起来好像是如不动，所以他才用这个来比喻。但是一旦你修到一乘法，你后来开始往前，真的是开始开悟了，明心见性，你会知道根本连虚空都是虚妄，也都是生灭啊。后来就会知道了啊，现在不知道，我们就先用虚空来比喻如来藏。那么尘执摇动，这个灰尘啊会不停的摇动啊，虚空即然，这个虚空不动啊，灰尘会动啊，所以虚空就是我们的真如心啊，灰尘是我们的烦恼。他说我又如是思维啦，他说沉寂明空摇动明尘，这个寂如如不动的啊，这个是虚空，是我们真如心嘛，会摇会动的，会晃的，一直不停的在这里跑来跑去，这是什么？是我们的灰尘，是烦恼。以摇动者名为尘意呀、啊、哎呀，佛这个时候说如是啊，他觉得这个阿难啊开始有点意思了啊，开始经过陈这个乔陈如啊这个阿罗汉的这个解释啊，那么佛之前一番显见，哎，他开始好像有点开悟了，所以佛这边讲如是了啊。但是呢，佛讲如是之后啊，佛要问他一件事情，就是看阿难啊是不是真的听明白。我们看看下面那个佛怎么讲啊，他说啊。及时啊，因为他阿难前面讲的啊，都就是乔陈如啊，对不起，我应该这样讲，乔陈如啊前面讲的非常对。那么现在啊，因为那个 audience 是阿难，他最主要讲法那个人是阿难，所以他现在就对着阿难来问问题了，他想看看阿难是不是真的听懂了乔陈如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啊，及时如来啊于大众中屈五轮指，哎，刚刚不是他的那个书，他的那个手拿书的手把五指张开，现在他又握拳了。屈五轮指啊，屈以复开，开以又屈，他就张合那个手啊，就在那一伸一舒，一伸一舒，啊，不对，对不起，一伸一握，一伸一握。这个时候他就问阿难，他就想看看阿难是不是真的听懂。他说啊，汝今何见？你到底现在看到什么了？阿难说啊，我见如来百宝轮掌众中开合。他说阿难说，我就看到老师你不是佛，你看你那个手在前面在一开一合一开一合啊。那佛就问阿难说，汝见我手众中开合，唯是我手有开有合，唯复汝见有开有合。好，这个时候佛就来问问题啦。他说好，你看到我的手一开一合一开一合，那请问你看到了一个手在一开一合一开一合，那请问到底是这个手啊在开合，还是你的见性 你的剑在开合，一开一合。那阿难这个时候就说了啊，世尊保守众中开合，我见如来首字开合，非我见性有开有合啊。啊，这个阿难开始真有讲出点道理了，佛就问他说，谁动谁静？阿难言，佛守不住，而我见性尚无有静，谁为无助？这一句很深，这一句比较深，我们来讲解一下。前面都听得懂，那阿难就说，老师你那个手就那边开合嘛，我眼睛就看到你手那边开开关关开开关关的啊，不是我的见性有开合。而且这个时候阿难啊，或许刚刚已经听过第一番开示了，对吧？第一番显见又听到了乔成儒啊解释了这么多啊，他是以课程证悟阿罗汉的，他就说佛守不住。他说佛啊，你这个手一直开合，你的手在动啊，不住是什么意思？就是动的意思。他说佛，你的手一直在动，而我阿难的见性呢，哦，他这个地方有学问哦，尚无有静，谁为无助？无助是什么意思？就是动，不住或者是无助，在这里解释都是动。他说我阿难啊，我的见性啊，尚无有静，哦，这个地方有点玄。看啊，这个地方是有点密意在里面的啊。上无有静，你要去想，静的对面是什么？是动。所以阿难开始有点开悟喽。他说我的见性都没有静下来过，从来没有静哦。他说我的见性是没有静啊。所以为什么没有静？因为他知道见性没有动过。所以他已经悟出来见性是如如不动的了，不然他不会讲这句话尚无有静。而且对他来讲，他有的时候阿难很有意思，他有的时候还悟了一点一乘的道理。你看他说其实这个见性没动过，根本没动过，所以不会有静。如果他说我现在这个见性啊已经静下来了，那表示之前是动，对吧？有动才有静嘛，静是一动而起嘛，动也是一静而立嘛，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说我今天尚无有静，是因为从来没动过。所以阿难这时候其实是开悟了，他说我的见性尚无有静，谁为无助？那怎么会有动呢？根本就没有静下来，表示原来也没有动。所以有动或者有静都还是一种状态哦，就算说他现在静下来，那都还动啊，因为原来动了，现在改变状态变静了，它状态还在改变。事实上真如本性的状态从来没有改变过，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所以佛言如是，佛觉得阿难讲得很好，他从来没动过，所以不会静啊。他发现那个阿难已经有点开悟了，这个了解到这个如如不动的真如本性从来没有动过，所以也没有静下来过，因为没动怎么会有静啊，对不对？所以啊，这个时候啊，如来，我看我这里有没有看哦，那这个地方如来啊，他又再确定一次啊，他说，那他又再问阿难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时候啊，如来于是啊，从轮掌中啊，他从他的手中就飞了一个宝光啊，飞一宝光啊，在阿难右，那么即时阿难呢，回首右看，那么佛啊，又放一光啊，在阿难左，阿难这个时候呢，又回首左盼，所以佛啊，他那个刚刚伸开合那个手就会放光出来，一下一道光在阿难的这个右边，阿难哎呦赶快回头往右看看那个光，一会儿呢又发一道光在阿难的左边，那个左边他又往左边看。好的，那佛就告诉阿难，他说哎，这个乳头今日啊何因摇动啊，你的头啊，问阿难说你头那边摇来摇去干嘛？阿难就说啊，我见如来出妙宝光啊，在我左右啊，或故左右观头自摇动。所以你因为佛你刚一直发光在我左右，所以我就头摇来摇去啊，看那个跟着你的光走啊。那佛就说，阿难，汝盼佛光左右动头，唯汝头动，唯复见动啊。他叫再确定阿难还懂哦，因为刚刚你看他是有一点这个差别性，刚刚是不是外境？因为佛的手在动来动去，所以他用外境跟他的见性，现在又更深一层，他是用他身体自己的头以及他的见性在做比较。他说阿难，那你到底是谁在动？是头在动还是见在动啊？那 阿难这时候还是很清楚，他说世尊，我头是我的头在动，我头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止，谁为摇动？我的见性都没止呢，根本都没有止，表示之前根本没有动，对不对？你要有动才会止嘛，有动才会静嘛，那我现在根本就没有止，怎么会有动呢？哎，佛就说，如是，真的说得很好，你懂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佛啊就跟大众讲啊，于是如来啊普告大众，哎，他觉得阿难这个地方回答得很好啊，有 catch 那个 point 啊。那么若复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他这个时候又再 reinforce 之前我们所讲的 message， 他说啊，所有的众生啊，如果摇动的就是为尘，不住的会来来去去的就是客，会摇来摇去会动的是尘，会来来去去的是客。汝观阿难，他说他就是他现在跟大家所有人讲，他说你们看看阿难啊，他说他头自己会摇来摇去，但是他的见性是无所动的哦，他的见性从来没有静下来过哦。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动过，他的见性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他的见性从来没有止过啊。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动过。所以他说你再看啊，我的手跟大所有的大众讲，其实阿难的见性从来没有动过，没有动也没有静，因为他根本没有动过，所以没有静过。但是我的手是真正的在开合开合，你的见啊并没有任何的动作。但是他告诉所有的人，他说为什么？云何汝今以动为身，以动为静？这个身体啊，其实他说以动为身，以动为静啊，应该是说为什么你们今天呢、啊？因为你们其实有这个分别。等我一下，我把这个地方拿出来啊。他说啊，今天啊，其实是说你们啊，以为有这个动啊，就想象成你们是实有的身体。以动为身，他真正的意思是说，你们以为这个动来，这个外面这个课程啊，或者这些会动荡的东西会生灭，或者你把这个动把它讲成生灭也可以，有生有灭会变化的。把这个动啊，为什么把它当作你们真实的身体？为什么把这个生灭的境啊，当成真正的外境？以动为身，以动为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不就是因为所有的人执着，因为我们一开始你看啊、哦，有能所之后，记不记得那个六粗相出来，原来是三心坏六粗，六粗相出来了，你就有了那个影像啊，你就执，你的身心是实在实有，而且呢你执这所有的外境啊，是身外实有，心外实有，你执你的身体就是我执吗？那你执外面所有的这些景象是身外或心外实有，这就是法执啊，就是这两样东西啊正仗着你啊，从始即终，即终那个字应该念从始即终，念念生灭，你就不停的在颠倒梦想，不停的在颠倒梦想，就是因为你这两个颠倒妄想搞不清楚，你有了我执，有了法执，以为自己身体是实有的，你以为外面的境界是实有的，这些生灭的东西，那个动其实你就也可以把它想成是那个生灭来去晃动，不停的改变，那个因缘生灭的东西把它当成实有，而你才会遗失真性，你才会把你真正的那个心啊，那个真如心给遗失掉了。当然遗失我们之前有讲过，并不是真的弄丢了，而是在你的口袋里被遮住了，你根本不知道它在这，所以就像丢了你一样，对吧？你东西在口袋里没办法用，都不知道它在，那不等于就是丢了吗？那么颠倒形式、哦、颠倒形式，性心实真，任物为己。他说什么叫做颠倒？你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啊，颠倒形式，颠倒啊是真跟妄两个互相搞对反，搞反，之前讲过好多次，对不对？我们以为存在的东西，看得到摸得着的，其实全部都是妄，我们以为它是真，而真的东西呢，你别说以为它是妄的，你连看都看不见，都不知道它存在，所以真妄颠倒了。真妄颠倒是什么？这个地方概念又开始哦，要把它弄清楚。我们讲说楞严经很重要，就是那个层次，层次要分明， 真妄颠倒是什么？是你的惑，是你的惑，你起迷惑了。起迷惑的时候，要问问大家有没有造业？你起迷惑了，哎，以为那所有的外面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哦。哇，这个东西圆圆红红，好像叫苹果；那个东西要什么什么什么，好像叫什么？你起了分别心了，你迷惑了，起了分别心。请问有没有造业？这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因为你只是起了分别心，你没有去执着。但是这个形式呢，你颠倒起惑之后啊，你觉得这个妄的妄生呢，只为实有，妄境也只为实有，糟糕了，你妄生取舍，你就开始你的对于这个虚幻的身体，虚幻的境界，你开始取舍，这个时候完蛋，开始造业了。造业，对不起，一造业你就要尝果子，那个果子不管是善恶业，恶业好果子坏果子，你都得在六道轮回里面吃，都在六道轮回里面享用。你说为什么分别跟执着到底差别在哪里？我举个例子，今天一杯茶，一杯酒，一杯咖啡在你前面，哎呀，你说我喜欢喝酒，哎，我喜欢，那另外人说我喜欢喝咖啡啊，那看到有酒拿起来喝，有咖啡拿起来喝，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你喜欢喝酒，我就喜欢喝酒，我不喜欢喝咖啡耶，我就有这个感觉，其实没问题的。问题就出在你非喝酒不可，你非喝那咖啡不可，你非喝那一杯茶，而且那一杯茶那个酒必须是什么样的年啊，什么样出产的牌子，完蛋了，执着。我跟各位讲，其实所有的戒哦，九戒啊，我们随便讲个例子，九戒，因为其实上次我们也是有讨论，那个小班有讨论，我自己更深会的体会是说，当然喝酒啊没有问题，只要你没喝醉，脑筋清醒，小浅几口没问题，我真的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有问题是什么？是你非喝不可，如果你三天不喝，你浑身不舒服，我跟你讲，这是大问题。你有没有喝醉都是问题，因为你执着了，你不用讲上瘾，你执着了，非喝不可，而且我这个酒我就得喝什么牌子，或我这茶我要喝多少年的，这就是问题。如果有好茶给你喝，哦，好的味道，哎，很棒，那没有问题。但是你非喝不可就有问题。而且我们所有东西，酒跟茶都不一样，包括我们的房子、车子、各种人世间的物欲，甚至精神方面的都一样哦。你非有不可，你非要听这个音乐不可，你非要闻到这个味道不可，那就是大问题。那个就是业，那个就是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的问题。所以今天讲这个客跟讲这个尘，其实就是虚幻的外境，来来去去，但是你把它抓实了，抓紧了，你觉得它是真的，出问题。这就是形式颠倒之后，形式有惑了之后，你造业，你执着，而信心失真，你所有的真如心没了，任务为己，原来的身体，我们自己原来是真如心，根本是周遍法界，没有任何挚爱，没有任何障碍，你却以为啊，这个虚妄的那个物体，你把自己给局限住了，觉得我们的肉身变成我自己。所以阿难才会问啊，说我问阿难心在哪里，阿难说心在身体里面啊，心又在身体外面，心怎么会在身体里面，对不对？因为我们迷惑了，那个身体以为是实有的，应该是心生万法，结果变成万法生心，心被包在万法里面了，所以这整个东西都颠倒了，才会在这里任务为己，把这些 material 有挚爱心的东西啊，以为变成了自己，那就在轮回之中打转，自取流转。那么这个时候啊，那个我看这算不算，应该到这边就应该就结束了，第二番显见就算结束了，因为下面那个算第三番显见了。那么到这个时候，阿难他们就哇听的就开始好像有点开悟了啊。那后面那段我们就下次再讲，我们这次就等于是很仔细的吧，也不是仔细，我们把第一显见很重要的一个破题的，有一些很重要的概念，那个复习了，然后我们又把第二番显见很仔细的讲过。第二番显见文章文字一点都不难，第一番跟第二番其实都不难，反而你要把里面的精神跟精华抓住， 那你这堂课没有白上。好，那我们那个剩一点点时间，我们来。